第129集。被解救的拍卖品们下了船，瑟瑟发抖地抱在一起。吴贤禅这个老色批，则是披着个毯子在我边上磨磨唧唧地说，刚才笼子里太冷了，坐在那儿冻屁股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喵，需要运动运动，暖暖身子，喵。我给了他一个半斤重的大白眼，往他嘴里塞了一块刚才郑铮给我的点心。郑铮正在跟前来支援的警察同志们交接，他的神色颇有些疲惫，但眼睛里的光却是怎么挡也挡不住的。等到他们说完的话，他向着我们走过来，露出了一个真心实意的笑脸。 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你们最近怎么样了？啊？这位是新朋友，啊，幸会，郑铮。 小高伸出了手，有些不好意思。 高思远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游轮是我家名下的，但一直在亲戚手里，他们用来做这勾当，我们事先并不知情。您看，要是判的话，能不能从轻？ 哎呀，判什么呀？还得谢谢你们把这游轮租给他们，不然我们也不能这么快就把买家卖家都一网打尽呐。没事的，放宽心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啊。 小高点了点头，乖巧地站在原地。郑铮走向了一个警员，说了几句话，拿着一张表和一盒印泥回来了。他一边挥着手里的东西，一边对我们招呼道： 这游轮啊，你们签字画押就能拿回去了，里面的船员啊都是你们自己人，指认过后也可以带走，我们呢只带走这幕后的人就行，不用害怕啊。 你啥时候回去啊？搭咱们的船，咱们一起走呗。 我呀一时半会儿回不去呀，我还有下一个任务呢。不过你们既然来了，通行证还有一段时间，在海上玩几天再回去呗，没准到时候我能蹭你们的船一起走呢。 想让我们等你就直说呗。 吴贤禅给了他的肩膀一下， 净整的客气事儿。 我主要是不确定嘛，就是出完这个能休息两天，我琢磨着要是能完事儿，就跟你们玩几天呗。 嗯，啥任务啊？保密吗？那我们也不着急，在这儿等你会儿呗。 不咋保密，送个人，顺利的话也就四五天，不顺利的话可能就得半个月了，到时候再联系呗。 小高在旁边举起了手。 行啊，我们先玩一段时间，要是能赶上了就带你一起回去。 郑铮点了点头，行了个军礼，转身走掉了。等我们回到了船上，小高想了想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道： 我得先回去一趟，我得带着小林回家去看我爸妈，顺便处理一下那些不长眼的亲戚们，估计两天以后回来。你们在这儿玩，到时候我回来找你们，船员船长给你们调遣。 成啊，你们放心的去吧，不用担心我们。 小高摸出了一张卡，有些神秘地眨了眨眼睛。 这是你卖身的钱，30万美金，一分不少，拿去花吧。谢谢你们这次帮我这么大的忙。 小高此时此刻在我眼中金光闪闪，他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，金钱使人膨胀是真的。吴贤禅转手把卡顺着我的衬衫领子塞了进去，暧昧地眨了眨眼睛。 包你几天，够不够？ 我满脸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地推开他。 爸爸， 真的够了，您想怎么玩？今天晚上不如我们先这样这样再那样那样，您看可以吗？ 可以，你可以再谄媚一些，我喜欢你这个嘴脸。 小高跟小林笑了起来，最后两人下了船，坐车回家去了，留着我跟吴贤禅在海面上漂流着，每天睡醒了就吃好吃的，然后到处溜达，吹吹海风，也不管这船最后去了哪里。在一周过后，说好两天就回来的小高跟小林回来了，两人身上都带着不同程度的伤，打得还挺狠，吓得我手上的可乐都掉了。我急忙凑过去看，啊，这咋回事儿？ 我这下手也太狠了吧。 我爸打的，你别说，带小林回去这效果是好。我那病入膏肓的老父亲从床上把氧气罐拔了跳起来打我，这给我俩打的，我的妈呀。我的妈就更别说了，之前她跟我说她得了乳腺癌，说她不行了，让我赶紧找媳妇结婚。这回我带小林回去一看，这哪是乳腺癌，觉得自己胸部下垂了，不好看了，自己做的隆胸。不过还好，哎，疼。 小高笑了起来，牵动了自己脸上的伤，又把嘴角放下，得意洋洋地跟小林说道， 给他们看看尾巴。 小林有些不好意思的露出了自己仍然光秃秃的尾巴，在上面戴着一枚戒指，很大，就算我这个外行也能够认得出来，那是一颗5克拉以上的稀有粉钻，配着白金的戒托，既少女又高贵。我发出了夸张的声音，哇哦，这是真的吗？我能摸摸吗？我的手上也有一枚钻戒，不过镶嵌的不是钻石，而是巫仙蝉的乳牙。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给儿媳妇的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好看，很配这条尾巴？ 所以你们不要毛茸茸的尾巴了。 巫仙蝉吸溜了一口可乐，凑过来问他。小林猛地点了点头， 要的，我想把这戒指戴在手上，这样别人就能看见了。 巫仙蝉啧啧了两声，放下了可乐，靠过去撸了一把小林的尾巴。那尾巴肉眼可见的长满了金毛犬那样漂亮的长毛，甩起来十分可爱。施完了法术，巫仙蝉懒洋洋地说道， 下船吧，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第二份新婚礼物。 船靠了岸，我们有些迷茫地下了车。我还穿着沙滩裤衩跟大花衬衫，走在衣冠整齐的人群之中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他左拐右拐，带我们到了一个没什么人的建筑物的门口。 走吧，来都来了，戒指都戴了，把结婚证领了吧。 我是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小国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更改了航线，反正我是一直没问。在仓促之间，我们都被拉了过去，拍照盖章，然后拿着红本本，陷入了深深的迷茫。只有巫仙蝉一个人并不迷茫地看着这红本本，温柔地亲了一口， 爱老婆， 爱老公。我迷迷糊糊地回答道，不对，妈的，大意了，没谈好彩礼就嫁了，这可不行，这结婚，这是另外的价钱。 喵，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喵喵。 嘿，你来了，你看，这群小猫崽子怎么就不听话呢？我之前就告诉过他们，每天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都要随地看看有没有别人丢掉的月票，看到就给我叼回来。哎，你觉得太残忍了。这样，你帮他们出2张月票，这事儿就翻篇。快，支付宝还是微信？你扫我，我扫你。哎，你跑什么呀？崽子们，拦住他！